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好，又嚟到咧，我玩家嘅时间啦。嗱，啱啱周末嘅时间，我就去咗台湾， 风流快活啦，开心啦， 都其实几开心噶。今个 trip， 坦白讲，啊，点解咧？先讲下我哋今次成行嗰个组合咧，咁就系我同我太太啦，再加埋一堆系大学同学，冇小朋友嘅。 哇，咁咧就好开心， 系咯， 真系超开心。 我最惊系嗰啲咧，同一班人去，但系个个都带咗小朋友， 系。 咁嗰個旅程就真係 本身有 plan 過係唔係大嘅，咁但係就因為其中有一兩個就話唔啦，我自己去。咁既然佢哋又唔帶嘅話，咁我同我老婆商量就話可唔可以放低小朋友，咁有冇人照顧最重要嘅啫。咁最後尾搵到外母幫手，咁就我同我太太兩個去，因為我太太同我讀同一間大學㗎嘛，咁所以呢其實即係真係可以話係大學同學嘅 reunion 啦，因為全部同學都係識嘅，同埋我哋呢計翻條數咧，喺11、12年前啦，啱啱喺美國翻嚟嘅時候咧，咁我哋真係都一齊去過一轉台灣嘅，嗰陣時候去台北，又係12月嗰啲時間，咁其中 嗰陣時就個個都未成家立室啦， 嗰陣時候個個都未嘅，咁嗰陣時候我哋同埋咧，即係影咗啲相咧，我哋話今次咁難得。即係十多年之後再一齊去台灣，我哋要影翻一模一樣嘅相。 哦，即係 pose 一樣嘅。 係啦，同埋嗰班人企翻喺大概嗰啲位置啊，之後再影翻嗰張相出嚟。 咦？但係我想問一個唔知算唔算離題嘅問題，我想問你呢一班大學同學裏邊，係得你同你太太係結咗婚拍拖，即係情侶關係。定係其他同學都係咧，定還是只係得你哋係咧？ 我哋係因為有一啲其實都係有結婚有拍拖，但係佢哋另一半就唔係大家大學同學嚟嘅，咁所以係咯，我哋係比較特別少少啦嚇。咁跟住一齊去咗呢一轉嘅台灣，咁今次我哋就唔係去台北，就去台中嗰度嘅。咁因為我哋嗰個嘅大學同學啦，其中一個啦就係喺台中嗰邊結婚咁，即係好得意喎。即係你知台灣嘅人好熱情㗎啦，即係坐的士嘅時候都會話啊，你哋香港嚟㗎，點解今次過嚟啊？跟住我係我哋有朋友喺度結婚啊，我哋香港朋友娶台妹啊，咁樣樣，直頭係咁樣講喎，跟住話係啊，佢好幸福啊。跟住个过程呢就成件事，因为你知冇小朋友跟住㗎嘛，咁就即係好似返去读书嘅时候，一班朋友即係大家出嚟想做乜就做乜啊咁样。咁但係呢喺个过程入面呢，我都即係几留意下嘅。咁本身今晚有諗过就係讲返喺台湾摆酒啊，定係讲下其他嘢。咁因为喺成个台湾 trip 入面呢，即係都有几多有趣嘅事。其中一件呢，我好想今晚特别同两位女士即係研究探讨嘅，就係你哋觉得女人是不是长气的呢？ 我长气这个真的很负面讲出来，其实我是很关心你们 的。因为我先不要说长气是不是在你隔离啰啰嗦嗦不是的，但我意思就是说有一件事即有一些女士呢是真的会很想表达俾唔同嘅人知。咁事完又发生咩事呢？就係话说咁我哋因为喺台湾，咁我哋即係去咗机场之后出咗去啦，跟住就搭巴士去台中嘅。咁当中我哋上咗巴士之后呢，咁同行嘅有其他一啲嘅乘客都係台湾人嚟㗎吓。咁其中有一个嘅女士啊，咁我哋啱啱上咗车之后开车，忽然之间佢叫停个司机，佢同个司机讲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漏咗包嘢喺出面，我唔可以 快啲出去攞啊咁。咁跟住后屘个司机话你留咗喺边啊？佢话留咗喺出面嘅车底嗰阵，因为真系啱啱开车一离站，大概行咗大概100米左右啦。 咗出边个车底系咩？ 因为嗰时候喺个飞机机场嗰啲 推车啊，啲车 系啊。咁佢话留咗喺嗰个车底嗰度。咁于是乎咧，司机就无可奈何情况之下，就停低俾你翻去即系攞翻啦咁。咁嗰个女士真系尽快去攞翻噶啦。咁佢真系翻到嚟车嘅时候咧，系气来气喘嘅，即系真系喘晒气话谢谢谢谢咁嗰啲啦，好夸张嘅。咁但系嗱正路，如果你系真系跑到上气唔接下气，翻咗埋位坐嘅时候，你就唞噶啦，系咪？佢真系气都未顺，佢做咩呢？打电话话俾朋友知，佢首先就同个朋友讲就话：，哇，头先真系好惊险啊！我差啲漏咗袋嘢咧，喺嗰啲机场嗰啲推行李嗰啲车仔下边，好彩个司机俾我去咋，跟住我即刻咧就要冲落去咧攞翻嗰袋嘢翻上嚟，嗰袋嘢你知几重要噶啦！即如是者一路讲咗5分钟唔停，如果唔系对面嗰个人咧，佢话：，哎呀！唔好意思，我唔知要做啲咩，跟住唔阻你，跟住先至收线嘅话咧，基本上应该会再讲落去嘅。咁嗱，但系点解我话，即系有时候女士即系听落去感觉长气咧？ 但我觉得呢个例子唔算系长气。 我未讲完啦，因为咧，佢转过头之后咧，佢就再打俾另外一个嘅朋友，将呢一件事倒冇嘅再讲俾嗰个嘅朋友知。咁如是者呢，嗰个朋友又係讲唔够唔知5-6分钟到，原本就係唔諗住停。咁但係因为个朋友话哎呀唔好意思我忙啊。咁於是乎呢佢就好啦好啦就收线啦。 佢直头係打电话唔係 WhatsApp。 佢係打电话，因为全车人都听到佢讲咩。 佢应该係跟住个电话嗰啲朋友列表逐个打。 跟住嗱，佢讲完第二个之后，我同我老婆已经喺度即係夹一夹眼色，因为佢真係坐喺我哋后面正后面喎。咁跟住后尾呢就话你估佢唔会打第三个啦。即係话后尾完嘅时候呢，佢已经係讲緊第三通电话，都係讲返头先嗰件事。重要系咩呢？佢由原本系好即係条气唔顺戳住呢，讲到条气顺啦。开始慢慢喺度即係将成件事嘅始末呢就讲出嚟。咁之后后尾佢打咗3-4个电话，即係讲到讲咗差唔多半个钟头，系搵唔同嘅朋友倾完之后呢，跟住后尾可能佢身边都发现啦，啲电话唔知点解打唔通喎。咁跟住后尾呢，佢就扭隔篱嗰啲乘客倾偈啦，就系讲翻头先嗰件事喎。 我有啲好唔明嘅地方咯。首先，如果我系同车嘅话咧，我会觉得 会唔会太嘈？ 究竟我系咪你朋友呢？即系架车咁多人，你都唔讲，要特登喺个电话里边系咁打俾唔同嘅朋友？ 唔系 呢个动机系乜嘢？ 佢架车冇得佢一个人嘅咋？佢自己一个人上车噶，车入边冇佢嘅朋友噶系。佢系真系自己一个人上车之后打电话去揾佢电话嗰啲朋友倾，倾完之后倾咗3-4个啦，真系唔知揾唔到朋友倾啦，跟住后屘同车上面嘅其他乘客倾，因为其他嘅乘客都听住佢每一个电话嘅内容啊嘛， 都一样嘅， 都系一样嘅，同埋佢好大声嘅，咁但系台湾人都好有礼貌，包括即系我同我太太都唔系好介意，虽然真系佢讲嘢系比较大声嘅，咁但我哋又冇话即系静少少啦，即系又冇嘅，咁啊纯粹即系好啦，咁佢要讲嘅话，咁我都其实唔好意思，因为我都真系听到晒佢讲嘅内容，因为太大声啦。 喂，但系佢最紧要佢话即系开始揾其他乘客啦，佢有冇同你同埋你太太讲呢？ 冇，因为我同我太太呢坐得即係虽然坐佢前面，但係呢佢我哋即係尽量即係喺度瞓觉啊，即係个样系瞓緊觉嘅，系扮瞓觉咁样，其实瞓唔到嘅。咁但係呢我见到佢就开始即係漏可能唔知 隔离位啊， 隔离位嗰啲啦，即係都系台湾人啦，又讲返嗰件事啊咁。咁其实你听呢，因为架车嗱嗰架车呢由台北去台中呢大概系要坐过几两个钟头嘅，真系几乎咧系去到最尾嗰15分钟，我先至得到片刻嘅宁静。 哇！ 我谂佢系太过缺乏安全感，因为喺嗰一刻佢好想将啲嘢即刻要表达出嚟。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同你呢、這个即乘客系差唔多啦，但系呢个乘客系女人嚟噶嘛， 系啊， 但我嗰个朋友系男仔嚟嘅，咁但系佢就系同性恋嘅，咁系咧佢，但系咧佢永远咧又系发生啲咩事之后咧。你就會開始聽到佢打電話，係咁不斷就同電話裏面嗰啲唔同嘅人講，又係講翻同一件事，但係好快收線，因為可能就係對方即係忙咁樣啦。咁佢就覺得唔知係咪表達唔到自己想表達嘅嘢，又再揾第二個。我會 认为呢个人系冇安全感，而多于觉得佢系长期。 我认同，因为咧，其实一个人去旅行咧，遇到啲突发嘅事情系好慌嘅。因为我之前去英国嘅时候咧，就系一个人去，然之后唔见咗钱，即系嗰刻嘅心情，无论你最后嘅问题系咪解决咗都好啦，你见亲边一个识唔识熟唔熟好，你都想第一时间话俾佢知，喂，我发生咗呢件事，你快啲嚟安慰我。 你就 系 嗰个乘客。 但我想讲嗱，所谓长气嘅意思系咩呢？长气嘅意思就系、是，其实你讲嘅内容系同一样嘅嘢，只不过你系重复又重复，好似惊听嗰人听唔明咁样，不停话俾佢知啊嘛。 死啦！我同你嘅长气理解真系唔一样、 啊。你嘅长气， 因为我嘅长气嘅理解系都系讲同一番嘅说话，但系系对同一个人。 唔系，我头先都话同一个人啊嘛，同一个人惊听嘅人听唔明啊嘛，重复又重复咁样话俾佢知啊嘛。嗱，头先你讲话，喂，嗰个女人佢唔算长气，因为佢同唔同嘅人讲啊，系咪？但系我想话同唔同嘅人讲，但系侧边喺车嗰啲人已经听咗好多次， 听我把次 之后，后屘佢再同车嗰啲人倾嘅时候，照样地系将个故事再讲一次俾你知，仲要系中间嗱，你谂下头先我讲话嗰程车坐个几两个钟，我系最尾嗰十五分钟先至听到静嘅，咁即系话佢喺个过程入边，佢不停讲都系讲嗰件事，其实冇多几多嘅 angle 噶，都系将同样嘅嘢讲翻出嚟嘅啫。 因为佢要单对单咯， 咪系咯， 佢觉得佢唔系同紧你讲，而同紧隔篱嗰人讲，就算你听到，佢都唔系同你讲。 我知，但系佢同隔篱嗰人讲都系好长气，重复又重复啦。呢、這个就我觉得好得意啦，因为你一般男仔唔系啊，男仔讲嘢咧， 讲到想挨搞。 大即系大多数嘅男仔讲嘢都系我讲一句起，可能两句就止噶啦。即系有时候你可能要再踢多佢几脚，喂，你讲清楚啲，或者你俾多啲 detail 咗啦，咁样样，即系个男仔可能先至啊，好啦，咁我讲多少少俾你嘅。但女仔就唔系嘅，女仔好多时候咧，例如话可能即系嘘寒问暖又好啊，又或者交代事件又好啊，即系佢系会。好多时候要即系佢哋心目中有嗰个所谓嘅即系上文下理啊，跟住咧就有一啲好多嘅铺排、啊， 即系时地人开始讲起啦， 系啦，跟住后屘咧有一啲所谓嘅重点咧，其实系不停咁样 loop 嘅。咁就我唔知你哋身边多唔多呢啲朋友，但我就好想研究系唔系你哋觉唔觉得女仔系真系普遍随意个男仔？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嘅时候啦，我同阿 Abby 同埋阿青咧就即系讲开啦，话喂，其实咧嗰、那个女人可能佢唔系长气，即系佢可能咧系一种缺乏安全感嘅表现啊。 嗱，我真系要为呢个女士辩护一下先，我真系唔觉得佢长气，因为你好难解释佢系咪第一次去旅行咧自己、嗯，而且如果佢真系自己一个第一次去旅行，而且留咗件行李咧，可能对佢自己嚟讲系一个天大嘅事情，佢觉得哇呢件事我都可以解决到，我今次真系咧呢个旅程好。震撼啊！我要即刻话俾身边所有嘅人知。 咁但系我知啊，你话俾身边嘅所有嘅人知，系咪？ 系。 咁但系重复又重复咁样。 但系问题系咧，因为你啱啱就提到佢可能每次打一个电话都可能几分钟之后，可能对方有一啲事情要做要收线啊嘛。 系啊。 佢得唔到一个安慰，所以佢要即刻喺现场揾身边唔识嘅人，再次讲一次佢嘅事情，令到身边嘅人有安慰俾佢咯。 咁但系如果当佢揾身边一个唔识嘅人啦，讲紧系一个人啦，唔系一架车嘅人啦、一个人嘅啫。OK， 你同佢倾。咁你就将五个人嘅份量啊，或者六个人嘅对话内容咧，即系灌注喺佢嘅身上面。呢、这、一个唔系一个长气嘅表现，纯粹因为我心入边有一种嘅震撼，唔知点样宣泄，我就灌注喺佢身上。呢一种唔系长气 ，OK？ 我觉得应该系咁啦。 你觉得系咁样？ 我又有后续嘅，因为不如佢同一个人讲完一次之后，咁佢就觉得，因为你同呢个人已经。打开咗一个倾谈嘅话题啦嘛，咁但系你话个车程成个几钟，咁可能佢之后已经诶、哎、死啦，咁啊打开咗话题又突然之间坐隔篱咁啊谂唔到同佢讲咩，咁啊冇话题，不如不断重复啦，即系可能佢感到 dead air 嘅时候， 你知唔知系啦？其实嗱，问题唔系你明唔明？因为我坐前面有时候我听我觉得好笑嘅，就系好似你头先讲啦，其实一件事你可以讲几耐呢，因为大家都其实经历咗，我都坐喺你隔篱都见到发生咩事，我唔识你我都见到啦，系咪先？咁我真系听佢哋之间嘅对话咧，你会发现就是、好啦，讲完啦，啊系啊，即系攞翻，啊真系好彩啦，即系隔篱嗰人安慰啊，真系好彩啦。咁大家就谂住好啦，静啦咁样样，跟住个女士忽然之间又会啊谂下谂下就系啦。 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幾好彩。你諗下喎，頭先嗰件事係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我咁樣樣都可以喎。好彩個司機又好人，跟住後屘又開始又講啦。即係講完之後，跟住後屘我話係啦係啦係啦，唉，即係下次要小心啲，保管好啲嘢喎。係啊，知道啦知道啦。咁跟住諗住喂完啦係嘛，唉，終於可以瞓啦。我覺得我終於可以瞓啦。跟住後屘就講話，唉，講下講下個司機真係好人啊！真係一般嚟講，我咁樣樣漏咗嘢嘅話，照計就唔可以攞翻噶啦嘛。咁 呢個女人對你影響好大。 唔係因為我對我嚟講，我感覺好深刻。因為嗱，坦白講，你喺香港搭車咧，而家你好少聽到咁好傾嘅乘客噶啦，即係、啊、通常你搭港鐵又好啊，你搭巴士又好啊，大家都係自己睇自己手機噶啦。縱然可能你話啊唔係，身邊有一個人可能要你幫手嘅，咁你都可能啊好啦，幫手嘅時候講兩句。跟住後屘幫完，即係 interaction 啊，互動完之後，你都係翻埋位坐噶啦、啊，大家都係即係啦，即係自己做翻自己嘢，你唔會再有再多嘅交流。但係呢一件事令我體驗到台灣嘅人情味啊，你明唔明啊？ 但係佢哋真係有交流嘅， 有啊，即係你見嗰、那個， 即係唔係淨係佢自己一個人係咁喺度？ 唔係嗰個乘客都會俾反應咯，即係嗱，如果你香港嘅話，可能餓咗幾夜之後，可能就揾位攝走去， 我會褪開咯， 係啦嗱，係啦，攝開啊，有時候你咪可能敷衍哦，係。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嗰、啊、人讲到自己好似对住墙讲嘢冇瘾嘅话，自然都会静噶啦。 咦，我又开始认同翻你呢一个嘅论点， 因为头草， 因为咧，其实我早两日咧搭小巴嘅时候，即系夜晚嘅时段啦，放工啦，咁我就上咗个小巴，跟住个小巴我谂开咗大概四五个站度啦，去到佢嗰条线嘅中间点，跟住之后突然间咧有一个乘客咧，佢就唔系上车嘅，佢就同个司机讲：，阿基啊，我咧啱啱咧就喺上一架嘅小巴嗰度。应该几点嘅时候，我留咗个银包，个唔知道你有冇执到咧咁。咁啊，小巴司机话：你叫咩名字啊？啊，叫陈大文啊。跟住佢真系攞个银包出嚟望一望，诶、哎，陈大文俾翻你啊咁样。跟住之后咧，喺我隔篱嘅老公同埋再隔篱嘅太太咧，佢就即刻咧唔识噶嘛，就话：哇，你个小巴司机真系好人啊！执到个银包通常点啊？咪唔理咯，攞翻啲钱啊，掉个银包走噶啦。然之后咧，我老公竟然同佢咧倾咗一个字到，即系大概咯五六分钟到，跟住我仲以为哇，你哋系咪真系咁好倾啊？倾嚟倾去都系话个小巴司机好好，小巴司机好好，即系一个 point 讲咗五分钟，我以为佢哋唔会完咯。点知咧，好似乌嘉伦嗰啲倾倾下咧，个太太可能觉得，唉，倾嚟倾去都呢啲 point， 我开始搵乜即系揿下电话先啊，不如系咪即系睇啲餸系咪拎齐先，开始慢慢会褪走噶。 正路都会啦，大佬。不过我真系想即系了解一下，有时候咧，即系女士呢一种嘅特质啊，即系嗰个嘅心态系点样样嚟咧？嗱，我即系所认识嘅阿青咧，就比较少，真系长气嘅。 嗯， 即系有时候咧， 我男人嚟嘅， 系啊，有时候你好少见佢喺度啰啰嗦嗦、吟吟沉沉咁样样，重复提你就有时候提你都好啦，提一嘢。即係佢覺得，我提咗你㗎啦，咁佢唔會再衫咧。即係你知有啲可能阿媽咁樣樣都會噶嘛。即係可能提你著一件衫咧， 嗱。如果女人以長氣嚟嘅，我就覺得係做咗阿媽就會開始長氣啦。 係嗱，呢一個可能係啊。咁但係嗱，我想講啊 ，Abby 啊未做阿媽，但係反而Abby 个样望落去咧，似系会有呢一种长气嘅特质。我感觉 搞错你，即系你喂，你而家即系话我系阿妈啫，老系咪？ 唔单止系喺佢本人身上。 同埋我要澄清一样先，我哋今晚讨论嘅呢一件事长气咧，我唔系想贬嘅，即系因为坦白讲，我哋至少成长嘅时候，如果唔系有我自己啊，我讲我屋企啦，即系可能我阿嫲啊、我阿妈嗰啲嘅啰嗦长气嘅话咧，唔会造就到我咧，可能有时候我会开始交大咗嘅，因为我自己自問我是一個很大頭蝦的人，即如果不是有他們的長氣的話，我相信可能會有很多東西我真的不記得，所以今晚想講的這件事呢，不是想貶 你繼續鋪 但轉頭回來真的了解一下Abby 是不是真的解察一下他是不是一個長氣的人，轉頭回來說 樂活玩家轉頭回來繼續 好，休息翻到嚟咧，继续老户玩家。咁啊，头先就问到 Abby， 喂，你老公有冇 complaints 过啊？投诉过你系长气 嘅？以前拍拖冇，但系最近咧真系多咗。 系， 因为最近咧天气即系转凉咗啦，咁我见到佢开始咧有少少伤风流鼻水嘅迹象，咁我咧就第一句同佢讲：，喂，你着多件衫啦，你啲衫你买嚟摆嘅咩？跟住佢话得啦。 跟住得完之后咧，嗰两分钟准备出门后咧，仍然都系着咗一件嗰啲底衫短袖嘅，喺屋企周围走，但系个鼻系红晒，捉到啲流鼻水啊，纸巾成桶已经系噶啦。我话我叫咗你着衫，啲衫其实你系咪摆嚟摆喺衣柜先？如果你个衣柜只能嚟摆衫嘅话咧，啲衫同我掉晒，佢净系俾我摆衫啊，不如觉得啦咁。我话得啦嘅意思系咩？我叫你即刻着，唔系叫你即刻应我。佢得啦，真系，哎呀，你冇咁长气啦，我都未出门口，我话未出门口，你已经即系个鼻都红晒，身都张纸巾都烂。我想讲，如果出咗门口你都系唔着衫嘅话，咁我带咗一包纸巾俾你先够啊。哎呀，你真系好烦啊，得啦咁。 佢竟然咁样话你啊？ 系啊，系咪好大胆？我都觉得好大胆。 死啦！你哋嘅关系有啲咩嘅转变啊？点解会咁？ 但系嗱，其实呢样嘢咧，佢真系事后佢有投诉过话啊，点解啊老婆你真系咁长气？你讲一句嘢，你讲几次嘅？ 我要咩？我要帮佢平反下。 吓、啊，你觉得佢有嘢可以值得你平反？ 因为佢唔听你 讲 嘢。 No, 嗱，首先咧，即系我想话佢。 我知道我有另外一个同你差唔多嘅，等我讲咗先。 好啊，俾你 讲。因为咧，我唔知系咪讲中你嗰样嘢，因为嗰阵时咧，我试过同样嘅问题啦，就不断就系见一个即系另一半流鼻水咁样叫佢着衫啦，跟住之后佢又饿咁样啦，即系唔理你啦。跟后屘我再叫多佢一次，我话你着衫啦，你流鼻水。跟住佢同我讲话，其实我唔冻啊，我只不过系流鼻水。你明唔明啊？ 搞错，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冇嘢讲啦，我唔冻，着咩衫？即系。 冇错啦，其实阿清就系讲咗个重点，因为嗱，着衫原意系咩咧？着衫原意系你冻先至要着衫啫嘛。 嗯。 咁但系本身你唔冻，你着乜鬼嘢衫咧？即系所以你系咁叫佢着衫，但系佢谂落，喂，我真系唔冻喎。咁而我着咗件衫，唔会阻止到我流鼻水噶嘛。 即系 我 照样， 我照样地嗱，即系就算我当唔系鼻敏感啊，我当系伤风啊，咁我都已经伤风咗啦。我着多件衫，我都系用纸巾抹鼻涕噶嘛。咁所以其实嗰件事系冇直接关联啊。 咁如果佢真系觉得着衫系冇必要，而且如果佢系觉得唔冻嘅话，咁不如除埋你而家着嗰件啦。 唔系，咁你又差啲。 咁又唔系，等先。喂，呢一样嘢， 佢可以，其 实 男人 系 可以一开始就讲，其实我唔冻啊，即系你可以解释，你唔使不断哦。咁即系点样咧？你饿即等于你接收咗信息噶嘛？ 即系反而其实系一个表达上面，因为你咁样样讲啊，即系本末倒置，即系等同于咩咧？我煮饭俾你食嘅时候，跟住后屘又好似表现到唔系好想食咁啊，咁你唔想食，以后唔好食咯。即系其实又唔系去到咁极端 啊嘛。开始撩交嗌啦， 唔系啦。即系我又觉得唔使去到咁极端，但系有时候嗱，呢一个就系、是可能双方嘅表达啦。我明白嘅，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有时候咧，当个女士要系不停，可能系好长气，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讲同样。讲嘅说话就系因为佢觉得嗰个男士或者个另一半啊听唔到啊，即系嗱，头先阿 Abby 讲个例子就系啦，我叫你着衫，你饿咗我咁样样，但系你好似又唔系好 get 到我嘅意思，即系听唔到，接收唔到， 系咯， 所以我咪要再重新话多次俾你知咯，等同于好多时候都系啊，叫你带嘢嗱，通常其中一个长气位系咩咧？带嘢，即系可能例如话咧，可能听日唔知，假设去旅行啊，办嗰啲咩签证又好啊，搞护照又好啊，又或者可能买啲咩手信啊，写低个清单啊，咁你即系同佢讲啊，记得咩、啊？记得咩、啊？咁好多时候咧，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试过，我真系见过有一啲咧系因为咁嘅闹交嘅，即系闹交系闹咩？例如话都话叫你带定啲咩咩出嚟买啦，而家冇啦。准备唔到啦，跟住后屘又买唔到啦，跟住后屘嗱呢一件事啊，重复又重复喺成个行程入面咧，你会听到嘅，就系咧系咁讹佢话，买唔到咯，边个买唔到啊？就系、是、你咯，就系、是、你搞到我哋买唔到咯，跟住闹到翻去个 apartment 嗰度或者酒店嗰度啊，都继续喺度闹紧呢一样嘢，咁但系其实嗰件事你买唔到已经系改变唔到嘅事实嚟噶啦，你唔会因为闹咗之后或者讹完之后买到噶嘛，咁我就喺度深思啦。咁点解佢要我呢？ 因为佢宣泄囉。 嗱呢个系其一。而其二系咩呢？佢想你有一个深刻嘅印象。即系佢想呢一样嘢呢，嗱真系嘅。佢想你呢一样嘢呢唔好再发生。 即系铭记于心。 冇错啦，的确系㗎喎。所以点解你成日都听呢？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一啲即系情侣朋友或者夫妻朋友呢好鍾意抄返即系想当年啊嗰件佢做错过嘅事。 喂，我想讲 攞翻出嚟讲， 我身边大部分嘅女士都系有本小气簿噶，真系某年某月某日 mark 低咗就，哦，原来你今日讲你咁嘅说话，你激嬲咗我，你死啊你咁， 系啊， 有噶。 点解嗱？我话俾你知， 你记住嗰件事得啦，唔使记住嗰句嘢啊嘛。 会会噶， 嗌交拎翻呢句写精髓啊，明唔明啊？ 会噶，唔系，首先我想讲话，系、因为男同埋女咧嗰、那个记忆组织系唔同嘅。呢、這个即系曾经都讲过嘅，就系、是、系男嗰个嘅记忆咧，尤其是讲紧系可能男女之间对话，或者去过一啲嘅地方啊，一啲嘅经历啊，佢哋记嗰个画面咧系 2D 嘅啫，好平面嘅，即系简单嚟讲，可能一张相嚟嘅啫，但系入边发生过啲咩啊，讲过啲咩对白啊，做过啲咩，前后系点样样咧，系冇印象嘅 ，2D 一张相嚟嘅，但系女士记咧系 4D 嘅画面， 系噶， 即系佢记系记咩咧？佢记系记上文下你睇部戏咁样样啦，嗰日着咩衫，甚至乎连气味咧。都可能會有印象，即係嗱嗰個嘅記憶咧就唔同，就唔同在呢個地方。所以好多時候你真係男同埋女拗交嘅話咧，好多時候女佢如果係拗輸俾你，係因為佢讓你嘅啫，大家即係你唔好諗住佢係拗你唔贏， 好通透㗎。係 即係如果你真係抄翻嗰個 X file 出嚟睇嘅話，係冇可能嗰個資料係比你差嘅，因為嗱呢個亦都我啱啱去台灣嗰時候證實咗㗎啦，因為我。即系回想翻啊嘛， 唔怪得你翻到嚟咁唏嘘啦。 唔系，即系唔系讲闹交样嘢，系讲紧记忆呢样嘢。我记忆本身系真系唔好，但系同行嘅其他男仔咧，即系如果话回想翻喺十多年前台湾嘅 trip 嘅话咧，即系我哋比拼过女仔佢哋。夹出嚟嘅口供咧，系真系讲得翻当年我哋经过嘅事件，而我哋男仔系真系要抄翻，系咪真系咁啊？系咪真系咁啊？即系抄翻啲 Facebook 相出嚟睇先，喂，真系好似系咁样样、啊，你先至可以 prove 到系、啊，即系我哋男仔唔记得嘅嘢，女仔反而记得。 记得十年前啲乜嘢咧？ 其实记得可能系做一啲好低能嘅嘢咯，但系真系大概你都系记得嗰张相嘅， 都讲唔出一个画面，完全冇印象， 一个画面嘅啫。即系我哋嗰阵时候讲就例如话，我哋去例如话。食过啲乜嘢？夹过个咩公仔玩嗰啲咩机，系咁多嘅啫。但系问题系，点解会去嗰度咧？个过程系点嘅咧？当中啲人系做啲咩行嚟行去？有边啲人 involve 嘅先后次序系点咧？唔记得，但系个女仔系记得嘅、哦。是有女仔是记得的，不是讲笑的。 不是因为呢我真的完全亲身经历过一件乌家伦口中的事情，就是我很记得的事啦。咁嗰阵时呢我同我老公第一次去台北旅行。咁你知去到台北一定会去夜市啦。咁我哋去到夜市的时候呢嗰阵时我就用即係仲读緊书嘛，用我的零用钱呢买咗部当时都几贵的即景即有相机啦。咁我就去到嗰个炸鸡店的门口，我就话不如咁啦，我哋买一个炸鸡，然之后呢就请个途人帮我哋影相啦。咁结果呢嗰、那个图人咧又系一手都系食物咧，就唔觉意跣咗我部即影即有相机地，即系跌咗落地下，砰一声，跟住影出嚟嗰张相咧系黑白嘅，即刻变咗，本身系彩色，即系跌烂咗变咗黑白。跟住嗰件事咧，我系记得好深刻，因为张相都影咗出嚟啊嘛。跟住咁对上一次我同我老公去台北，咁啊行经呢个炸鸡店啦，我就话啊，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即系五六年前我哋去台北呢间炸鸡店有啲咩事啊？冇啊，啲炸鸡几好食啊！我话唔系呢件事，你唔记得咗啊？咩啊？哇，唔系、啊，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第一次去旅行拎咗啲咩啊？炸鸡咯，哇！跟住我完全系火到不得了。 唔系，但系你先，你如果你讲相机，佢有冇印象先？ 佢话乜真系有跌过部相机咩？我真系想影过出嚟噶、啊，佢话。是不是真的啊那些呢你问问我同你之间的甜蜜回忆第一次去旅行为什么 会甜蜜回忆 所以那第一次去旅行嘛有。那所以我会很生气就是他即是这么大件事都不记得何况我怎么可以叫你记住一些小的事情 其实可能是甜蜜回忆来的你不知道跌烂了部相机之后个男仔做了什么嘛。Okay, okay. 是不是即是说 BB 你好不开心啊不紧要现在回到酒店我哄回你啊。 转头翻嚟继续，乌嘉伦、陈燕婷、朱晴、乐活玩家。 今晚咧，我哋就系讲开啦，即系有时候女士嘅表现咧系比较长气少少。咁头先我哋即系解构过一啲嘅原因啊，真系有时候系想你唔好犯同样嘅错误啦。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即系可能有啲男士啊，即系我自己在内都试过嘅，就系、是、一啲所谓嘅特别日子啊，咩纪念日子啊，你唔记得，或者你记得，但系你冇做到一啲嘢。即係可能你冇買到禮物啊，又或者冇安排啲乜嘢節目啊，跟住後屘咧你就俾另一半埋怨啦，跟住又不停講啦， 日子好難過啦之後。 嗱，自此之後，你知道嗰個日子係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嘅，咁你就。 绝对唔会唔记得，同埋咧，就算系唔得闲点忙都好啊，你都一定会系做一啲嘢。可能啊，就算系唔能够陪都好，都点都买定一份礼物收埋，唔知喺边度叫佢抄，即系点都会做一啲咯。因为对佢嚟讲，喂呢、這个日子原来系底线嚟嘅，唔可以系挑战嘅系。咁啊，当然啦，喺个过程入边，你又发现啦，喺其他日子相比之下，有啲日子佢原来冇咁在乎噶。啊，咁嗰啲位咧，慢慢就会深刻落去，你就会发现啦。咦，原来呢啲日子冇咁在乎嘅话咧，你可以稍微放轻松少少。嗱，咁但系点样知道究竟个女士心态系点咧？就系睇佢有几挂喺嘴边啦。有啲人真系嘅，佢越系挂喺嘴边嘅嘢咧，除咗系口头禅、念口簧咧，亦都系一个嘅表达嚟嘅。坦白讲，嗱，真系如果你问我嘅话，相比即系两种女仔吓，一种嘅女仔，佢可能长气，成日都饿你，成日都将某一啲佢好着紧嘅嘢挂喺嘴边；同一种嘅女仔。唔系好多讲嘅，跟住后屘你系完全要估究竟佢系谂紧啲乜嘢咧？嗱，如果你要我拣嘅话咧，我会选择拣前者。啊，虽然可能系烦系烦啲，但系因为你有时候你之后先阿 Abby 都讲啦，可能即系唔好话女仔啦，男女都有啦，可能嗰个所谓嘅小气宝啊，你收埋喺心入边，有啲人咧就可能开晒口去 mark 你啦。你又唔记得啲咩嘛 ？OK， 而家我 mark 啦，开宝抄牌写低啦。咁喺度记录住，咁但系有一啲咧暗记录嗰啲咧，有一日你真系分手，唔知发生咩事，做咩事要分手嘅？我做错啲乜嘢啊？你唔知你做错啲乜嘢？咁就系我哋分手嘅原因咯。即系你系死得不明不白噶。 我就系呢啲啦。 啊，你系呢一啲啊？ 系。 所以其实啊，阿清佢虽然系唔长气，但系小气，但系好危险啊呢一种。 大家都唔夾啫， 咁你都唔講出嚟， 點解要講出嚟啊？ 講出嚟可以俾人改㗎嘛。 同埋我想講呢，有時候呢一種呢好得意， 下下都要講出嚟實在太麻煩啦。 呢一種呢好得意嘅心態就係呢，女仔可能有時候覺得所謂夾嗰樣嘢呢係整定嘅，即係呢我意思係咩呢？我同你喺埋一齊嗰一下開始呢就已經夾㗎啦。如果开始慢慢减分落去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咩不合嘅咧，就开始觉得，其实原来我哋系唔夹嘅，咁于是乎就觉得，咁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齐。但系其实你谂下，夹唔夹呢样嘢，系咪应该磨合嘅咧？ 但系你谂下，如果你系本身唔夹嘅，而要夹硬磨合，即系磨合当然好啦。如果你可以走到， 你先唔好讲夹唔夹硬先，系唔系应该要磨合先？因为夹硬我明白的，即是有时候喂勉强没幸福嘛，即是喂我要你好勉强为难自己同我在一起，我都不想你不开心啦。 是啦。 咁但是有时候。 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本身是这样，而因为要去迁就我或者去就我啦，咁你又去特登改你的性格，咁你本身已经不是你了喎。 是。 咁我就会觉得。 我明白啊，我明白你讲的这件事是什么。 是啦。 喂，但是这样你现在讲的是我不提，我甚至乎我不是很讲啊。咁即是连基本上他都未去到勉强嘅，自己系我尝试去改一下嗱，因为尝试同勉强系一个好大嘅落差嚟噶嘛。如果你讲紧尝试，即系我都系起步啫，勉强系我去到差唔多终点嗰一下，我真系觉得好辛苦，我改得好辛苦去配合去就你，咁嗰个叫勉强啊。但系你而家一开始嘅机会都， 咁你个男仔会自己睇到噶嘛？ 唔系嗱，呢一个就 睇到你个面色都有唔同啦。 呢一个又要想讲，因为 又要 讲，点解咧？唔提呢都有好多层次嘅。有啲唔提得嚟呢係有样睇嘅。即係话佢唔讲啫，但你知佢係唔开心嘅。 块面已经黑到不得了啦。 咁你通常你係点样呢问佢就係话做咩啫，唔开心啊？ 冇嘢啊。 冇嘢 啊。同埋盡量係冇味音，冇嘢。 冇嘢。做咩啫，你话俾我知啦，都係冇嘢囉。 冇嘢咪就係有嘢囉。 咁 係咪唔开心啊？唔係。 係呀，咁真係喎。嗱，呢一种呢虽然佢话冇嘢，但係你明显係 feel 到好有嘢。 嗯。 咁有一啲冇嘢得嚟真係得人驚嘅咩呢，佢把口冇嘢。佢个样望落都好似冇嘢，但係原来好有嘢。 我呢啲演技好高层次囉呢啲。 佢嗱，佢係嗰种点呢，因为嗰时候呢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曾经接触过一个女仔。係真係咁嘅。佢又同我一个男仔朋友本身好地地。 嗯。 无端端分手。咁我问返个男仔做乜事会分手嘅呢，即係咩原因导致到佢要飞你呀，因为佢係俾人飞嘅。咁跟住后咪佢咪话就係话说唔知我哋喺一班朋友呢有一晚，只真係有一晚啫。好似啲 house party 咁样嘅。佢话嗰一晚呢佢好唔开心。跟住呢个男仔仲要冷落佢。 佢觉得其实佢已经唔再爱自己啦，所以就同佢分手。咁但系咧，我同个男仔咧， 曾经有过呢啲感觉。 我真系同个男仔讲翻，唔系、哦，即系唔好话个男仔唔察觉到，系我作为朋友，我都唔察觉到，唔系、哦。嗰晚好似佢同其他人都有讲有笑㗎喎、哦、即係你完全唔觉得佢好似好唔 enjoy 呀、啊、咁样。跟住我个男仔朋友话咪囉。但係佢话其实我做出嚟㗎咋。我系即係对人欢喜背人愁啊。即係嗰啲咁样我拗晒头。 我明白我都好拗头喎、 啊。就算系一班朋友玩咁你都冇理由个男朋友自己挂住同人玩你都系可能你要间唔中行过嚟。 系。 关心一下个女朋友啩。 系。 就系咁 样。咁但系可能真系个男仔去后知后觉啦。就总之就系话啦有时候你完全唔表达出嚟甚至乎连样都睇唔到呢。相比之下我真系情愿你暗沉饿俾我。因为啦反而咁样系容易相处啲嘅、哦，即系佢起码佢会嗱，无论系关心你又好，又或者系投诉你又好，佢会挂喺嘴边嘅话，起码你知啊，佢需要啲乜嘢。因为嗱，某程度女士啦，有时候长期表达一样嘢，系佢讲紧一样佢觉得嘅有需要嘅嘢，话俾你知嘅。 嗯， 所以我觉得咧，其实 Abby 咧。是做得好好的。 因为我永远都是好兜口兜面同我老公讲你快点同我去做这件事啊。 哇所以你嫁得出啊。 是但不过这样我觉得这件事即是我觉得啊某程度来讲是一种沟通但是那个表达啊或者那个即是传递的方式呢 但我想问你 可以好啲咯。 咁你如果是你同 Abby 倾咗咁多集的节目你觉得佢老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呢即系 Abby 系咩都讲出嚟，咩都 系咪觉得好好啊？ 即系你都系宁愿拣一个 Abby 嘅。 唔系，我谂住。 你拣 Abby 定拣我？ 唔系，我谂你哋两个啊？ 喂，讲真，阿青飞咗，你都唔知咩事、啊。 我哋两个就系真系你头先所讲嗰两个极端。 哇！ 其实唔使乌嘉伦答佢，啱啱已经讲咗，佢中意前者就系咩啊？即系咩都讲出口嗰啲啊！ 但系都要睇埋副计嘅。但系我觉得 有需要考虑咩？你觉得？ 你唔好逼我啦 ，Abby， 我真系好想好想完啊！呢、這个节目 好啦，眼瞓啦。 嗰时间你呢度，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